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自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全屏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生如夏花。 全场，一二三，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耶、yeah ！ 欢迎回来。 对，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6月26号开播日的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繁花篇》。我依然是主持人袁一。 我依然是思农， 我依然是话术担当张彤。 下一趴还会有不同担当。 我是本文啊，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啊，就是玩艺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这个刚才是静 、 对，这个时间段我们稍微动起来一下， 造起来， 对对对，什么乐队呀、吉他呀，对吧？我们怎么玩？ 狐狸尾巴终于藏不住 了，是吗？ 对， 对对对。在这一时段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就是坡上村乐队的主唱吉他孙潇。 Yeah. 欢迎孙潇， 欢迎孙潇，欢迎欢迎欢迎。 我也依然是坡上村的主唱和吉他手孙潇。 你哪个依然？上半段你根本就没有出现。 对啊， 我是骑车过来的时候是孙潇，然后进来屋也是孙潇。 骑车过来的， 对，今天专门骑车过来，怎么样？ 对对对， 用音乐来给我们开场吧。 对，音乐先给我们打一招呼。 好好好。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边的那些猫，哪来的勇敢和傲娇？哪来的时间梳理白绒毛？他说春天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歇一歇，哦，只是歇一歇就让风穿过宁静的原野。他说夏天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歇一歇，哦，只是歇一歇就让花儿去改变整个世界。 耶、 yeah. wow. wow. oh. 哦弹得好孙潇、 哎、感谢孙潇、 哎、刚刚就是咱们的坡上村的这个、哎、我们的主唱孙潇演唱的这首他们的代表作、嗯、歇一歇 对 我先来介绍一下坡上村乐队吧 好、啊、 好不好、嗯、坡上村乐队呢是中国民谣摇滚的创作演唱团队那么在2015年呢也是和常石磊合作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非常动听的歇一歇大获好评非常的好听哈、嗯、去年也是加盟了中国好歌曲第三季加入到了刘欢导师的战队非常的厉害、嗯嗯、那么今天我们的主唱孙潇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但是大家一定想知道一下我们的坡上村的几位大男孩究竟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样的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他们的 MV 来了解一下他们 对一起来看一下 记错的话，应该是去年冬天的时候， 嗯， 前年冬天了吧？ 就前年了， 你记错了。 时光飞逝，时光飞逝、 嗯，我当时还不是现在这个状态。对，因为他们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很年轻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音乐人爱睡懒觉嘛， 对， 灵感。通常都 不只是音乐 在夜晚，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爱睡懒觉。 只有我老了，我不睡懒觉。 你的作息比较规律。 对他们会在深夜的时候迸发一些灵感，但是他们创作了一首这个早起，嗯、然后给那些早睡早起的人们，还邀请了他们很多的就是粉丝，在一个。嗯操场上面拍了这段 MV 跳舞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啊什么的 都是真实的粉丝、嗯、没有僵尸粉 是那都是孙老师因为我们键盘手是真正教小朋友合唱的、 啊、 他是那种就是、哦、学校的音乐老师声乐老师合唱、嗯、然后他就是叫了好多他的学生啊然后跟我们一起来玩然后就好多爸爸妈妈在边上给小朋友送水然后送别动着别动着然后 但是很好看的衣服特别低那 反正不太高 对, 对 冬天、嗯、 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年轻特别符合咱们今天的话题 而且非常有纪念意义啊 是的 对 对 对, 对, 是 对没错 现在提倡的一个这个早起、嗯、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多早起 好好 多运动 从今天开始 对, 对, 对 哎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板块的直播呢是我们今天整体的一个特别直播的啊是繁花篇、嗯、啊我们就跟这个就花这个话题我们跟孙潇一起来聊一聊还有我们的听友网友朋友们让我们聊一聊就是跟花有关的歌曲大家有没有什么记忆啊你喜欢的嗯那、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那么在这之前呢话术担当又来了、啊、再次提醒大家 FM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听好了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哎没错那我们既然这一段是繁花篇、嗯、那我们也有这个深度合作平台 花 椒 花椒 对 给你们这个广告打满分真是 吧对啊对您只要通过这个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可视化直播、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喜马拉雅 FM 以及听听 FM 去同步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嗯当然了我们今天聊跟花有关的歌曲嘛因为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广播、嗯嗯、年轻人所有人都有权利来发声 对、啊、 我们在这个直播之前专门让张彤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嗯、 我们提供了一些候选的歌曲的名录、嗯、然后让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人群来分别选出这些候选歌单当中最爱的一首我们有请调查人张彤 我这又多了一个身份、啊、 身份有 调查担当话术担当 有两个身份嘛 对 嗯，来今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我们的一个榜单就投票的一个我们的员哈、 嗯、 第一首歌呢是重二少女养花季白百合的第二首是董贞的繁花也就是之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个主题曲、 嗯、 然后还有何炅的栀子花开蔡淳佳的蔷薇许巍的蓝莲花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薛之谦的花儿和少年朴树的生如夏花、嗯、牛奶咖啡的紫罗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小茉莉崔健的花房姑娘朴树的那些花儿许哲佩的樱花雪 Sweetie 的樱花草和陈奕迅的红玫瑰、 嗯、 这十五首歌呢也是大家平时都会听的哈所以我是在这个微博和微信上也是经历了大概50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投票大概是有192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投票过程中、 嗯、 我呢也是分为几种哈、啊 嗯、 有80后90后00后男生女生分别进行了调查、 嗯、 我觉得这个调查结果其实是有一些小惊喜在里面的 对 那么接下来先让我们看看80后的各位是怎么选择的 好，让我们来听一下80后的各位。 80后参与者有61人，他们的投票结果是第五名陈奕迅《红玫瑰》，得票率是10.6%。第四名朴树《生如夏花》，得票率12.8%。第三名许巍《蓝莲花》，14.3%。第二名崔健《花房姑娘》，得票率16.6%。第一名朴树《那些花》，得票率19.1%。 好，这是一个非常有情怀非常有记忆的一个榜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90后是怎么选择的。那90后的这个榜单可能我觉得也代表了他们的一种记忆和成长。那么我们来看看90后是怎么选择的，前五名又会花落谁家呢？ 90后参与者85人，他们的投票结果是第五名许巍《蓝莲花》，得票率9.8%。第四名崔健《花房姑娘》，得票率13.2%。第三名陈奕迅《红玫瑰》，得票率15.6%。第二名何炅《栀子花开》，得票率17.7%。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 第一名朴树《生如夏花》，得票率18.3%。 我觉得这些歌都是我还有我的同龄人们 MP3、MP4 里面经常单曲循环的歌。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00后的小朋友们，也不是小朋友，也是他们也经历高考了哈， 17、18了 、但是觉得好小，他们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么选择的，看看00后的榜单。 00后参与者46人，他们的投票结果是第五名许巍《蓝莲花》，得票率9.6%。第四名薛之谦《花儿和少年》，得票率12.1%。 被少年脚打点，轻轻轻。 第三名董贞《繁花》，得票率13.1%。 如清风明月，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 第二名朴树《那些花》，得票率15.9%。栀子花开，得票率17.1%。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 好，刚刚我们是通过了三个年龄段，看大家的选择究竟如何。接下来呢，我看看男生和女生又分别如何选择。咱们首先来看男生的榜单是如何。 好， 男生参与人数是87人，投票的结果是第五名朴树《那些花》，得票率10%。第四名何炅《栀子花开》，得票率14.1%。第三名许巍《蓝莲花》，得票率14.3%。 对自由的向往。 第二名朴树《生如夏花》，得票率15.9%。第一名崔健《花房姑娘》，得票率19.3%。 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方向。 来，继续来看一下女生的榜单又是如何选择的。 女生参与的人数是105人，投票的结果是第五名许巍《蓝莲花》，得票率9.7%。 的向往。 第四名，陈奕迅《红玫瑰》，得票率12.9%。我的使用我养不。第三名，朴树《生如夏花》，得票率13.2%。第一名，朴树《那些花》，得票率21.5%。好，女生的榜单也看了，其实男生跟女生的榜单之间还是有一些重合的哈。 嗯， 大家喜欢听的歌可能都有些地方确实是一样的。那么究竟我们的总榜单总榜是什么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嗯，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总榜， 192%。 所有的数据排在前五位的榜单是第五名花房姑娘，得票率10.7%。第四名，许巍《蓝莲花》，得票率11.7%。第三名，朴树《生如夏花》，得票率14.4%。第二名，何炅《栀子花开》，得票率14.6%。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 第一名，朴树《那些花》，得票率16.3%。我的那 些花，谢谢张彤的调查， 对，好欣赏啊， 太细致了。 对，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音乐它是没有国界的，然后没有年龄的跨度的， 也没有性别的选择。 对，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提供这么多的歌单名录之后，大家喜爱的那几首重复率特别的高。 对， 没错，太高了。 对，但最终朴树的那些花儿是以绝对的优势在我们的总榜上面 获 得了冠军。 没错， 我们来重温一下这首真的是老歌了，看看 MV 吧。 好，你一起来看一下朴树的那些花儿。 这首歌是朴树亲自作词作曲，收录在了朴树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同时也是2002年电影《那时花开》的片尾曲。台湾的女歌手范玮琪也对这首歌进行过一个翻唱，并且重新填写了英文的版本啊，翻唱版也是收录在了范范发行的专辑《真善美》当中。 嗯，今天你看我们表演区孙潇在那儿坐半天了，那抱一把吉他，咱们都便宜了他。 对呀， 对 呀， 对 呀， 表演区3秒之后瞬间变成小型 live house， 好不 好？ 好， 好，好， 好。我们把这个舞台交给孙潇，我们请孙潇在我们总榜的 top five 当中选一首自己最爱的。 对，先选一首自己最爱的， 那就《生如夏花》吧。 好， 哎，很贴近我们今天的主题哈。 《生如夏花》原唱来了， 原唱还行。 西瓦拉树木，西瓦拉树木，哦哇啦咿呀，哦哇啦咿呀，西瓦拉树木，西瓦拉树木，哦哇啦咿呀，哦萨拉拉奇呀，一出呀，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默了多久，也不知道要有多久才睁开双眼。哦，我从远方赶来，所幸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如我灿烂的灿烂火焰，我为你而来，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远不再回来，我在这里呀，就在这里呀， 惊鸿一样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他来吗？ 我都忍不住跟着唱起来了， 真的， 唱太棒了。 就是孙潇在我眼里是中华曲库，就是基本上一点一他都会。哎、但唯一就是中华词库稍微差一点。 差一点， 没关系，有我们呢。 但是没有关系，孙潇可以就是临时找出自己的节奏和词儿， 是 来自己来。 前面那段就是刚才自己编的嘛，现编的嘛。我一个外语人才的这个编法。 他孙潇是学法语的， 哎、对，是、嗯、 没关系。现场各位主持人都不要搂着自己，想唱随时 压抑太久， 来不靠是吗？ 一直在 等 大家唱 起来。 哦哦哦，就没有人。 来，接下来这首我们全场一起好不好？ 好好 好， 是这个 花房姑娘， 也是男生最喜欢的一个。 那行，交给男生， 跟花有关的歌， 交给你们了。 好嘞， 好。没问题。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我不知不觉扬起了哦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我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哦、oh, 一样，你要我滚到这地方，你要我和他们一样，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哦、oh, 一样，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哇，好棒啊，太好听了。 你们说实话、有没有立刻路人转粉？ 必须的呀。 场外的导播间的有没有路人转粉？有没有举个手？ 对，有没有很嗨？ 我就是自己的 idol， 全是手、啊， 给大家挥起了双手，再给我们鼓掌。 对、哎，真的唱得很好听，而且姓舒原唱哎，有没有？ 所以我希望这样的 live house 一直可以持续到晚上九点，好吗？ 哇， 我要走了。 好，那晚饭谁管？ 我们管了，我们管了， 加两个， 晚上饭我们管。 谢谢孙潇，特别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我们直播间里不仅是给我们带来就是音乐的盛宴，同时也是给收音机前也好， 是 网络电头也好，你的粉丝们，波尔村的粉丝们带来了一次很棒的现场的演出， 好养耳朵。 对，接下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这个计划？ 我们新的计划是我要当贝斯手了。对 啊，你又多转行改贝斯了？ 对， 多一个身份吧。 也不是，应该是反正下面的歌可能我就是专职贝斯手， 那主唱呢？ 凑凑合合唱两句那种。 主唱换人了吗？ 毕竟我们乐队有一个孙老师这样的那个，又是偶像派又是那个教唱歌的，所以我们就是唱压力比较大。然后我就是老被孙老师挑错，然后以后我不干主唱就可以挑孙老师的错了。哦，那个一个心里的高兴，对， 特别感兴趣，以后可以把坡上村整个乐队都请到我们直播间来哈。 哎，对，想来。 对， 好了，时间到了下午的6:24，我们今天6月26号。 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特别直播《生如夏花》繁花篇，玩艺术，我们今天玩音乐，玩舞台剧，这个板块呢就要暂时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嗯，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生如夏花》繁花篇接下来的特别直播。 哎，时间都已经到6:30了，已经到饭点了，如果不聊聊吃，怎么能对得起我们呢？ 让我们现在都饿了。哎、 对呀、啊，对对对，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让我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团队论论小美、一梦、玉博跟大家聊聊《繁花篇之鲜花菜》， 非常期待。 嗯， 拜 拜。 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毛无上，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喆，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柯基如，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任桑，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是 热浪乐队。 大家好，我是西西。 香蕉鱼乐队。 钢筋乐队。 祝活力九八二 热力开播，大力开播！ 活力九八二，生耳朵。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热烈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顺向绽放，热力开播。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网络直播平台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开播日特别的直播节目。大家傍晚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小美。 大家好，我是玉博。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那我们 FM 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大家可以，我们 FM 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到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精彩内容了。 没错，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来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 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可视化直播。与此同时啊，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还有喜马拉雅 FM 来直播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特别直播呢是分为生如夏花四个板块，那您目前所处的呢就是这个花的板块当中，我们将把生活当中的种种带有花的元素跟您一起分享。 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982和大家正式见面的第一天，您可以在我们的深度直播平台花椒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在花椒平台上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目前直播间内的这个实时的视频的直播。那么本时段在花椒平台上打赏啊，前五位的朋友大家有福利了啊！您可以将获得我们特别定制的982活力大礼包一套，包括982的限量 T 恤一件、限量帽子一顶，还有特别定制的环保布袋一个。大家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大礼包的奖品，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在平台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打赏。 非常丰厚的礼品哈，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转发置顶微博，并且艾特三位好友发来开播的祝福。那么在这个直播时段呢，我们的新媒体编辑团队将从中挑选8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这些朋友将有机会打开 FM 98.2的开播大礼，拿到繁星戏剧村提供的经典话剧门票。不仅如此呢，还有万达影城提供的电影票，还有我们的变形金刚的公仔套装。所以说各位赶紧行动起来吧。 那么在上一时段呢，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外边听啊，听到了很多关于花儿的这个好听的歌曲。目前您所属的这个板块也是我们生如夏花特别直播的这个繁花篇的这个板块。那么来到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选取的电乐这个时段啊，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这一首，是来自一部经典的动漫的 中华小当家 作品，《中华小当家》当中的这个电乐， 没错， 相信这个动漫作品大家应该都看过， 都很熟悉， 看过。可能我们的 年龄， 可能我们的嘉宾老师没有，您看过这个动漫作品吗？中华小当家 会有关注这一方面， 真没有， 没有 。那不妨多看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哈、 啊。对，我们的节目啊，这个这个92的节目也是有专门关于这个动漫的板块，欢迎大家关注。那么中华小当家其实讲的跟我们今天请到这位嘉宾老师的这个身份啊是一样的，讲述的是一位天才的这个料理少年啊，做料理的，他对这个美食有特别特别深的这个追求，以及自己怀有的梦想啊，就是然后一直讲他这个各种到处地方去求学啊，跟各种的厨师来比拼的这么一个经历吧。这个中华小当家就是我们今天选取的电乐。为什么选这个电乐呢？也是有目的的，对吧？ 其实中华小当家刚说了是一个非常小的特级厨师，但是毕竟是一个动漫当中的角色。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中华大当家，有没有？ 他 就是中国烹饪大师，五星级厨师长，来自京城八大春同春园的行政总厨王洪庆老师。 欢迎王老师 ， 大家好，大家好。 哎，就喜欢聊吃哈、啊，聊吃我们就特别高兴。 没错，那么其实啊，高手一出招，那就知道有没有了。王洪庆老师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五道精品的菜系，而且都跟鲜花有关。哎，我们是不是值得期待一下？ 没错，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想先问一下王老师啊，就是都说咱们这个中国人会吃，那么关于，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板块的主题不是花吗？那关于吃花，在目前的常见的菜品当中呢，出现的多不多？主要出现在哪些类别的菜品里呢？ 是这样，中国呢，这个用这个花呢去作为烹饪原材料，这个自古以来呢就有，但是呢，咱们又分出了很多的一个片儿，就是咱们中国的菜系的不同，还有它的一些产地的不同，所以说呢，咱们一般呢就可以分为呢，咱们这个比如说咱们北方地区，采用的一般的，比如说桂花，有干桂花，有桂花酱，还有这个玫瑰酱，还有鲜玫瑰的花瓣，这可以是食用的。那到那个云南地区呢，它这个地区呢，对鲜花这种理解和对鲜花这种热爱，所以云南地区、云南大理地区，对这个鲜花的食用是非常丰富的 比如鲜花饼，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尝过。 对，鲜花饼，还有一些其他的菜肴，把这个菜肴运用到这个烹饪当中，它做的非常拌的也好，还有这个炒的也好，还有一些用这些鲜花制作的面食也好，都比较丰富一些。但咱北方地区呢，可能还是大家伙还沉浸在什么玫瑰饼啊， 还有什么桂花糕， 桂花糕。 对 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咱们在家里吃的豆沙馅都要去炒制，都要加一些桂花酱，咱们北方地区吃的最多，还有喝的最多的，这也是咱们北京人最爱喝的，比如说茶， 菊花吗？ 那个茉莉花茶 ， 对，所以说呢，咱们一般的咱们北方呢就是桂花，还有玫瑰啊，还有这个茉莉花啊，用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菊花。用的比较多一些。 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菜，是不是？ 对，今天我们特地把这个王老师啊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是请王老师来专程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开播啊来推荐三道和花儿有关的菜。 菜，没错。 对，其实说这个点啊，做这个时段的节目，真是有点感觉。 闹心， 我是没吃的，但是我还硬着头皮啊，请王老师来为我们推荐这三道关于这个鲜花的菜。其实刚刚王老师在这个跟我们讲的时候啊，也说了说咱们北方地区可能对这个花在这种食材当中的使用不如南方地区的那么频繁，可能主要是用那种花酱做成花酱端到食材里会比较多。 对。 那么王老师今天第一道给我们这个准备的这个菜啊，就叫玫瑰排 骨，这个是不是就用花酱来做 的？对对对对，这个玫瑰排骨呢，就是采用的玫瑰酱。这个玫瑰酱其实也出产在北京，啊，这也是这个到一到收获季节，他们把这玫瑰花啊采摘下来，然后再制成酱，加上糖啊，加上一些东西制成酱，然后咱们就采用拿这个酱去制作排骨。但是最好就说，我就想提醒大家，这个做这个花的菜肴， 哎， 它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它禁不住长时间去烹调， 啊， 哎，所以说呢，就酱也是一样，在烹制当中一定要注意，首先咱们要把排骨呢，剁成小块，它易于成熟， 嗯， 易于成熟， 嗯， 然后一定要把排骨洗干净，这大家伙都知道，然后咱们过水汆水的时候，一定要把血渍汆干净，然后用温水给它洗干净， 嗯， 放料的时候要小心了，就放一些料酒，放一些葱姜就可以了， 哦， 不要再放什么大料啊，桂皮啊，这些浓口味比较重一些的这个香辛料，会把玫瑰花的香味给遮掉， 遮掉， 哎，所以说呢，在放这些调料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哎，把这些排骨炖的，就是说炖的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再放入排骨酱，就那个玫瑰酱，玫瑰酱，然后就是大火收汁，收完汁以后，它的玫瑰的香味是能裹在这个排骨上，能够 渗 的，对。这么着呢，咱们可以的，因为玫瑰嘛，玫瑰酱，大家一听这菜肯定是甜的， 嗯， 但是甜的呢，可能呢又要这个腻口一些，炖的时候一定要放盐， 啊， 一定要放盐，把口味调合适，一定要放一些白醋， 白醋， 放一些白醋，叫它变成酸甜的口味， 啊， 哎，这么着呢，就是说玫瑰的香味也有，还有这个酸味也有。啊，咸味也有，这道菜非常好吃。 啊， 所以说听您刚才的介绍，看来还真的是把握这个火候非常重要。 对 对 对， 花的很可能会把这个花的香味就给掩盖掉。 对， 是吧？ 所以烹调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把控。 对对对， 不能太长时间。 对， 我看我们这个互动平台上有听众说啊，说这个好像不是东北的做法。那如果您知道东北的做法，不妨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 对， 是的，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还有这个玫瑰排骨的照片。 对，这个玫瑰排骨的照片， 馋一馋大家， 哎，展示一下，最终的效果就是这样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哎，这种红色非常漂亮的一种红色，是用玫瑰的那种红色给它染透的 啊， 哎，它这个加的酱油非常少，然后呢，就是说怎么着呢，叫它底就找一些底色就可以，然后用玫瑰酱的这种玫瑰的这种颜色，哎，去感染这个 玫瑰的颜色来感染这个排骨， 感化这个排骨，排骨自己觉得我还是自动变红吧，是吗？ 对， 一个完美的这个融合啊，那么。这个玫瑰排骨这个菜应该属于哪个这个菜系里边发源于哪？ 这个玫瑰排骨呢，要按道理来说呢，应该算是北方菜的一种。 北方菜， 因为北方主要就是说咱们长江以北的地区可以就都可以制作这个菜肴，因为它属于酸甜嘛，甜酸也好，酸甜也好，咱们爱吃甜的多搁点糖，不爱吃甜的多搁点醋就可以了。 基本上还算北方菜。 对，算北方菜。因为玫瑰花呢，这个咱们大家伙说的玫瑰花，其实咱们北京就产玫瑰。 对， 哎，北京的房山，哎，就是产玫瑰，哎，就产玫瑰。 所以 每年他那那个产量也够咱们北京人吃的。 是哈，哎，我们这听众果然发了，他说东北的做法是要放这个大料的，要增加一些口味，可能口味会稍微更加重一些。 啊，那这 是刚才说千万不要放大料。 这个因为呢，这就是地区风味，地区的风味不同。因为我是江苏菜嘛，哎，所以我要保持这个菜肴的原有的本味儿，哎，因为我要吃把这个排骨吃出玫瑰的香味儿，那我要加大料，务必要把大料的这个味道取进去，所以说不放，哎。 感受一下南北菜系的差异嘛。 嗯，对，像刚刚这个王老师说啊，咱北京其实就有这个产玫瑰啊。 产玫瑰。 那比如说啊，我们如果有朋友真在家里想自己动手亲自下